十三，我叫玛丽。十四，认识你很高兴。十五，您贵姓？十六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十七，他姓什么？十八，他不是老师，他是学生。